明白吗？别的唱，我这个意思啊，到 台来戏柳声，大师啊，一边抬声一边戏声，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？ 手扶着摇钱树， 大师啊， 起身手扶着聚宝盆， 大师啊， 聚宝盆倒有这几把须子在， 大师啊， 几把须子一上还错了银人， 大师啊， 银人手拿八个字。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，嚷什么呢？ 诸位到台今某日今斗今儿啊， 斗啊斗不起，斗起斗强。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？怎么回事啊？ 来大寿之期啊， 知道 咱们是开过场了， 怎么样？ 起过三场，过五锦记。 不错。 开场以后啊，咱们再唱啊，就唱那个即兴的。 哎，不错。 说点吉言吉语的。 哎，对喽。 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。 唱哪段，咱们别出主意，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。 今年咱的好日子。 有这么句话呀？ 啊。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， 有意的才子好当。 是喽。哎，本家大爷啊，本哦。大爷在这儿呢， 哪有大爷呀？ 本家大爷， 你们几位这座谈会来了？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， 谁大好的日子？不不不，我不是大爷。 哦，大爷没在。 那么这位是？ 舅爷在。 哦，舅爷。 舅老爷，您赏个题目吧。 您喜欢听？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。我要舅爷了。 您听哪段 啊？我什么也不听。 哦，十里听。 是。 好嘞。 哎，十里长亭， 咱们就唱这回呀、 啊。哎，小青铜儿不消 停， 手拿着红豆的棒子， 大强， 哎，尊声相公，俺是对的您呐。哎，今日清晨早登场啊， 到到了个铁豆。好文登场，好文登场，进来东儿说话嘞，点点铜儿明， 你听 那铜明好比亮那不平， 就别再振奋了。来了，你们 住了就在普救寺中，而不该来花园来，你那么的两间房， 好嘛， 这也是啊，前世前缘安排定啊，太平年。 行了， 说话了之时啊，挑到几两更啊，年代流走走了 强 一碰到了一腰点呐、啊，月亮儿东边升，张瑞我在房内中啊，我要有追凶啊。 哎，没完了呢，你 看这天难不由， 我就甭说了。 哎呦，叫咱们兄妹唱哎哎哎哎，咚 咚咚咚，怎么又扭上了？都没有的事情的， 你们谁家做么呢？ 大爷没在这儿，我要舅爷了，我呀 啊啊！你们谁叫嘛事？哪来的你们？哪来的？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？这位 这是哪来